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星期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博消息，2017年1月到今年4月，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.42万人，起诉6.03万人，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。2018年，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至，高考期间考点附近酒店房价普遍暴涨，上海、北京等涨幅超300%。近日研究显示，英国如果广泛应用无人机并改变工作模式，可能在2030年前提振经济达420亿英镑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搜索工作结束，澳大利亚方面称仍然怀抱希望，有一天能够找到这架失联飞机。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表示，截至目前，在全国范围内有8个城市发了房源统一摇号的政策，北京将入市20000套限价房。近日，少年公益图书馆在通州区宋庄镇挂牌成立，除周一闭馆外，每周二到周日，4到15岁的小读者及家长均可在馆内免费阅读图书。中国首档原创广场舞推广节目《一起来跳舞》在安徽卫视一经播出便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据悉，该节目由金星等嘉宾任广场舞指导老师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烧着九个太阳。

是一场梦，都是一场梦。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，日落向西，来月向东，真情难填，满无情动。红尘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，红尘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钱钟书先生曾说，想要结为夫妻，先去旅行一次，在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过后，还没有相互厌恶，还没有吵嘴翻脸，这样的情侣就真的可以结婚了。趁阳光正好，爱意正浓，不妨一块儿牵手旅行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大理是天下情侣梦想开始的地方，是一部现实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。浪迹在古香古色的大街小巷，清风明月的相伴，听小城诉说旧事一梦，踏着青石板看扎染古玩，在洱海畔一起看日出看晚霞，聊天喝酒，去蝴蝶泉体会阿蓬金花纯洁的爱情。关于每一对情侣，大理都是真实的、无为的、宽容的、和谐的。台湾具有浪漫和小清新完美结合的气质，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这里的景，总会一种独特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而且很多地名都非常的罗曼蒂克，比如很多地方都会以情人来命名，比如情人码头、情人坡、情人桥等等。来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我带着伴侣把这些经典的路线走一遍，就像欠了青春一场旅行。厦门这个听上去很幸福的地方，去环岛路租一辆双人的自行车，你在我的后座，一起走走停停，一边骑车一边沿途吹吹海风，偶尔还能驻足听一段路边弹唱歌手的演出，或者漫无目的的走走停停，随处可见的猫咪涂鸦充满了欢乐童趣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最适合恋爱和抒情的地方是乌镇。乌镇是心灵极易抵达的一片圣土，很适合盟约深深、爱恋眷眷的伴侣们游走，牵手漫步在长长的廊棚下，流连于一间古朴的民屋小店，或者泡上一壶茶，和爱人倚栏斜看斜阳映照水上，静静品味那种古老带着烟火味的恬静。在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，莫过于和最爱的人去看最美的风景，两个人牵手在陌生的街头彼此依靠，趁着年轻，趁着还能留下爱的足迹，一起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待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。

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了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一点动听。 为梦中一再一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姊妹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奇。今天有一位听友点歌，他叫毛毛虫的末日，他说点一首王菲的半途而废，并留言以后就不能常见到了，我希望我们的感情还在，不要半途而废。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，也祝福这位听友的感情生活一路顺遂。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我是谁的谁是我的，我是谁的谁，心里的话你说给了谁，我是